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要介绍一位大陆女诗人。 系啊，呢位女诗人咧系非常之神秘嘅，唔单止系对香港读者神秘啦，其实对于大陆嘅读者或者其他熟悉中国诗歌嘅读者咧都好神秘，因为咧佢其实已经有差唔多廿年咧冇抛头露面，即系冇话去发表作品。咁呢本诗集咧叫出梅入夏嘅诗集咧，亦都系佢嘅第一本诗集。呢位诗人咧叫陆忆文。 陆忆文，咁佢故事都几传奇啊！ 好传奇，其实佢好早好出名，佢被视为咧中国最早嘅女性主义诗人啦之一啦，咁亦都系视为所谓第三代诗人嘅代表者啦。咁佢同佢嘅丈夫咧王仁咧系就被视为嗰阵时嘅金童玉女嘅。咁咧，但系咧陆忆文就好奇怪，突然间咧就消失咗喺诗坛上边，就冇写诗啦，或者系冇公开发表诗啦。咁啲人咧就传说，好多佢嘅传说咧，又话佢去咗做街道办主任啦，又话佢依家其实系一间上海一间大医院嘅党委书记，即系呢啲好似同一个诗人，尤其一个女诗人啦，格格不入嘅身份啦。咁其实咧喺呢本诗集嘅后期嘅诗咧，都提得出呢种难堪或者冲突啊，其实佢都几难受嘅，或者，但系呢个又系佢嘅人生嘅选择啦。咁我哋都无可厚非啦。咁但系咧，你睇翻佢嘅诗啊，你会发现你系无法之想象你一个街道办主任啊，或者党委书记系可以写出咁样嘅诗嘅。就好似我哋依家会分两集介绍佢诗啊，第一集咧我会集中介绍佢嗰啲名作代表作。其实咧，佢嗰阵时点解咁震惊诗坛咧？就系一嚟咧，佢触及到女性主义嘅角度啦，另外咧，佢好中意写死亡，而且写到死亡嘅时候咧，系嗰种冷静、嗰种无情、嗰种真系狠啊！系真系都即系男诗人都未必有佢咁劲嘅。大家可能觉得话，可能真真正正系因为一个女子嘅一个喺呢、這个。大陸嘅大陸嗰個社會咧，嗰種相對脆弱嘅身份咧，導致佢對死亡嘅敏感啦，或者係佢自己面臨住佢又係一個有才華嘅詩人，但係又不得不投身喺佢喺上海嘛，上海好現實嘅社會之間嗰種衝突咧，對佢嘅折磨啦。 係，咁我哋首先就聽一聽佢呢一首作品啊，《美國婦女雜誌》。 《美國婦女雜誌》作者陸憶文。从此窗望出去，你知道应有尽有。无花的树下，你看看那群生动的人，把头发绕上右鬓的，把头发披覆脸颊的，目光板直的或讥诮的女士，你认认那群人一个一个，谁曾经是我，谁是我的一天，一个秋天的日子，谁是我的一个春天和几个春天，谁曾经是我。我们不时地倒向尘埃，或奔来奔去，挟着词典翻到死亡这一页，我们剪贴这个词，刺绣这个字眼，拆开它的九个笔画又装上。人们看着这场忙碌，看了几个世纪了，他们夸我们干得好，勇敢镇定，他们就这样描述。你认认那群人，谁曾经是我，我站在你跟前已洗手不干。 美国妇女杂志啦，作者就系陆忆文。 系啊，呢首诗好奇怪噶，咁即系个题目都大家唔会谂住一首诗系咁样嘅题目啦。但系我哋可以想象喺八十年代写嘅呢首诗，嗰阵时咧一个喺上海嘅即系知识女性啦，咁佢对西方嘅想象或者对西方女性身份地位等等嘅想象，都系通过可能意外咁样得到一本外国杂志英文杂志咁睇。咁其实从第一句你可以想象。佢喺个窗望出去，其实本杂志系佢嘅窗嚟噶嘛。 嗰陣時可能所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可以喺呢度咁樣望到另一種生活。但喺之前你係唔知道原來女性哦可以係咁樣生活嘅，可能嗰本係一本時尚雜誌啊，嗰啲女性過住一啲好自由嘅生活，或者一啲純粹享樂主義嘅生活又好等等。咁於是咧，佢先會突然間會問，佢話：你認下呢群人，邊個曾經係我？即係。假如我唔係出生喺呢個60年代嘅中國，咁我會係點樣嘅身份呢？如果我係一個喺美國咁樣出生嘅，我會唔會成為一個女詩人？會唔會會寫點樣嘅詩呢？即係呢種身份嘅思考係好有趣嘅。但係佢從呢個身份思考呢，佢唔係去到咗就所謂點啊質疑社會主義制度啊，或者去諗啲政治嘅嘢，反而呢佢從呢度去諗到死亡呢樣嘢。而且呢佢寫死亡嘅時候呢佢用嘅完全女性嘅筆法。點解呢佢話我哋剪貼呢個詞刺繡呢個字拆開佢又裝上。呢啲都係一個女性尤其是傳統女性被賦予嘅動作嘛。 刺繡。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對於一個女性嚟講死亡唔係好似即係一般我哋死亡敘事係針對男人講㗎嘛。咩輕於鴻毛啊重於泰山嗰啲嘢嘛。但係對於女性嚟講其實係有啲遊戲態度，甚至係你可以睇出佢對死亡有啲不屑嘅。我可以將佢拆開嚟，又組裝翻啊！佢話人哋睇住呢場忙碌啊，佢話我哋做得好勇敢鎮定啊，即係呢個他們就係男性啊嘛。佢又嘗試喺男性嘅目光嚟睇女性點樣面對死亡或者面對自己嘅一生，但最後佢做出嘅嗰個結論咧係好女性主義嘅，可以講佢話我站在你跟前已經洗手不乾啦。我根本我就懒得去拆解呢啲嘢俾你睇啊！我唔系作为一个俾你观看，或者系为咗向你证明我自己价值存在嘅人嘅。即系其实呢首诗又好似系对一个男性社会嘅一个态度，即系话哦，你中意赞我又好，中意贬我又好，其实对于我嚟讲冇所谓嘅。 系，仲要即系数数死亡两个字，加埋九个笔画。 系啊，佢话拣笔字咧，其实繁体都系啦吓。 系 啊，拆开就系九个笔画啊嘛。但系呢度咧，佢又有一个对比喺度嘅。但系美国妇女杂志应该系英文嚟噶嘛？咁点解呢度拆嘅又系一个中文嘅死亡咧？即系我觉得佢可能系将两种，即系觉得即使系另一个人嘅命运，另一个国家嘅女性命运，其实又有一啲同构嘅喺入边。即系可能对于女性嚟讲。一个中国嘅女性或者一个美国女性有好多嘢呢系面临緊同样嘅嘢嘅。 误 解啊或者系误读啊等等嘅嘢。 美国妇女杂志里面都有提到死亡。咁呢一首呢就真真正正又再讲死亡啦。 呢首都系佢嘅名作代表作。死亡是一种球形糖果。 死亡是一种球形糖果，作者陆益敏。我不能一坐下来铺开纸就谈死亡，来啊，先把天空涂得橙黄，支开笔，喝几口发着陈味的汤。小小的井疑似的生平，盛放着各种各样的汁液，泛着鱼和植物腥味的潮水涌来，药香的甘苦又昏沉舌头。死亡肯定是一种食品，球形糖果，圆满而幸福。我始终在想着最初的话题，一转眼已把它说透。我局限于它昏暗悠长的走廊，在梦中的任何时候，我都不能舍此屋而去，就像一只奄奄的小兽。 死亡是一种球形糖果，咁作者就系大陆诗人陆益敏。 系啦，呢位上海诗人咧，陆英文咧，成日俾人咧比喻为张爱玲嘅诗人版本，其实真系似嘅，嗰种少少刻薄啦，有少少自负，又有少少即系睇唔惯周围嘅嘢， 又看破尘世咁样。 系啦，系啦，咁尤其佢写到死亡嘅时候，佢经常系用一种上一首诗佢系刺绣啦，呢首诗佢更加过分，佢用糖嚟比喻死亡，即系越嚟越即系轻视死亡啊，或者用游戏嘅态度面对死亡。咁当然啦，有佢系有一个铺垫，佢先系有。 飲湯寫開嚟嘅。湯咧，跟住佢又聯想到生平啊，其實就好似一口好細嘅井啊，入邊裝滿曬呢啲咁嘅苦嘅湯啊，即係咁都係我哋會習慣咁樣聯想嘅，即係所謂甜酸苦辣百般滋味喺你一生之中。所以既然係咁樣，你飲完中藥之後，你都會食一粒糖啊嘛，即係喺我哋細個嘅時候。 係。 咁死亡其實相對於一個喺度飲緊中藥嘅人嚟講，咪好似一粒安慰到佢嘅糖咁樣咯，而且佢係一個圓形嘅，佢係圓滿幸福嘅。 哇！我覺得如果佢講話，即係平時個生命咧，平時個生活咧， 係 飲緊苦藥，但係死亡係糖果，我覺得真係。 通嘅喎、哦，不過我哋咁樣好似有啲鼓勵乜嘢咁樣嘅嚇。咁當然咧，如果一個人好灰嘅生命，或者係佢已經看破咗呢樣嘢嘅話，未嘗不可係糖果嚟嘅。而且佢話佢始終在想著最初的話題，最初的話題佢當然佢一開始佢話係死亡嘛，但係佢又話佢唔可以一坐低就開始談死亡，因為點解咧？古人有話咧。孔子讲嘅，未知生焉知死呢？咁你要先讲下生命系乜嘢？你既然讲得通透生命，你先至有资格去讲死亡。所以佢话一转眼已白头偕老。 哇，其实就咁睇个诗名咧，死亡是一种球形糖果，都未领略到嗰种震撼啊！ 系啊，即系球形糖果，你会联想到即系嗰啲波糖啊嗰啲 咁。咁但係一講到話，原來你個生平就好似苦湯，跟住最後尾先俾粒哇圓滿嘅糖果俾你。原來嗰樣嘢係死亡，我暫時都係接受唔到。 你會其實你從另一個角度嚟講，你覺得都幾辛酸嘅。 係啊， 係啊，即係你喺生命中入面嚐唔到甜味喎、 啊。到完結嘅時候。啊、 但係咧，生命又好諷刺嘅，即係擺喺陸億文嘅身上嚟講，咁一個人咧，其實往往係咁嘅。你成日寫啲開開心心嘅嘢嘅人咧，可能有一日佢突然走咗。 嗯。 啊，但係你一個人係咁寫啲死亡咧，呢、這個人可能佢活得好堅硬啊，好硬朗、哇！甚至乎係做咗一個黨委書記咁樣嚇。當然呢個我唔願意用咁樣嚟否定佢啊，即係當然啦，黨委書記都係一份工嚟嘅啫咁。 係，我只可以講話，哇，睇得都幾化。 係咯，睇得好化嚇，即係你點可以一個人哇咁虛無，但係又去做一個咁好似咁進取嘅工作呢嚇？ 係好，跟住落嚟，我哋要聽聽你醒在清晨。 你醒在清晨，作者陆益敏。你醒在清晨，落座在窗前，喝着桌上的两杯咖啡，远处一张网后悬挂着你熟悉的邻人，你心荡神驰，继而抑郁寡欢。谈及此事是多少年后在异地的咖啡馆前，你一无所感。你写过很多次死亡，却从不如此寡言，那不是你身心常常迎接的来临。那人疯了，死后更疯，你换味着细瓷杯垫，却不能因他疯了就把他看成疯子。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你醒在清晨，作者就陆益敏。 嗱，你醒在清晨呢首诗咧，都几多人讲嘅，因为咧入边有两个亮点吓，两个亮点系好奇怪的。一个佢话佢坐喺个窗度饮住两杯咖啡， 嗯， 呢个奇怪，点解坐喺窗度饮住两杯咖啡，仲要系远处有一张网后边挂住你嘅熟悉嘅邻人？咁呢个首诗如果摆喺依家咧？其实依家读者即刻就会谂，你喺度上网啊，喺度网上聊天啊，你喺度同人哋喺度即系一个网友喺度倾偈啊。但系呢首诗系1980年代写嘅，嗰时根本喺大陆系冇互联网呢样嘢噶嘛。所以呢度话咧，我就觉得好有趣嘅就系呢首诗咧，同埋北斗有一首诗咧，预言咗呢个网络时代嘅来临啊。北斗有一首诗系好极端嘅，得一个字嘅啫，个题目叫生活，然后内文咧就得个网字。所以人哋话北斗系先知就系咁解啦。喂，北斗嗰首诗系70年代写嘅，咁佢呢首80年代写，当然啦， 正正而家我哋嘅生活啦。 佢讲紧嘅唔系互联网，但系哇，真系一个好巧合， 又好諷刺。咁跟住咧，最後咧嗰段就係又係好奇怪嘅。最後嗰段咧，佢前面好平靜噶嘛，喺度飲咖啡又上網咁樣。跟住佢話個人那人瘋了，死後更瘋，卻不能因他瘋了就把他看成瘋子。咁嗰陣時咧，有啲人就會將呢首詩咧擺落，比如話顧城啊咁樣，即係一啲瘋狂藝術家嘅身上去講啦。咁其實都可以咁講嘅。但係點解叫咩叫死後更瘋咧？死就冇咗噶啦嘛，點解會死後更瘋咧？我覺得咧呢、這個係隱喻緊一種咧，即係大眾嘅目光。咁其實可能顧城都係可能即係一個好正常嘅正常嘅殺妻嫌疑犯嚇。但是呢到咗佢过身之后，当然係好多媒体啦，就去断估佢嘅病况啦。咁其实佢可能係一个普通嘅疯子，但係当佢死咗之后呢，就会大家渲染到佢係哇好传奇性啊，即係其实因为公众需要嘛，公众需要呢啲戏剧嘛，需要佢更疯，而唔係佢真係死咗会更疯嘅。但係佢呢个女诗人就话，你唔可以因为佢疯咗就把佢看成疯子。 我喺度睇嘅时候，我都系唔系好明点解要喝着桌上的两杯咖啡咯。 我觉得呢首诗真系有可能系写俾类似系顾城咁样嘅一个诗人，即系佢同一个死者喺度饮咖啡。呢、這个熟悉嘅邻人呢，系喺远处嘅一张网后边挂住嘅，咁其实系另一个世界嘅、啊，即系我觉得系关于死亡嘅一首诗嚟嘅。 系哇，已经其实是三首诗都系 啦，希望下一首系嗱，下一首俾翻啲正能量大家啦。 教孩子们伟大的诗， 教孩子们伟大的诗，作者陆益敏。当我带伞来到多雨的冬季，我心里涌起这样一种柔情，教孩子们伟大的诗，教孩子们喜爱精辟的物语。车站外的灯光是昏黄的，墙壁是陈旧的，地上是冰湿的。我和我心中的我近年来常常相互微笑。如果我的孤独是一杯醇酒，他也曾反复斟饮。我有过一种经验，我有一种骄傲的眼神，我教过孩子们伟大的诗，在我的记忆深处。 教孩子们伟大的诗就是大陆诗人陆益敏的作品。 是啊，这首诗其实真的很正能量，而且是都几令人温暖，可以讲是。因为呢，你看了他这么多这么灰的诗之后呢，其实他的转折点就从这里开始啦。因为那时候他去了做老师，学校他做党委书记之前他做个老师啦，还有结了婚啦，准备生小朋友啦等等。那那时候呢，他是有一种柔情，就好像这首诗所讲的。而且呢，他说他已经是将孤独视为醇酒。即係佢同自己和解咗，佢話我同我心入面嘅我呢互相微笑，佢另一個我呢都已經好習慣呢種孤獨啦。於是呢，佢先正正因為和解咗，同自我和解咗，佢先可以同他其他人，尤其呢啲孩子去溝通，係用偉大嘅詩去溝通咁樣。咁呢種教俾孩子們偉大嘅詩呢，其實亦都係佢同佢自己講緊，哦，你可以去進入另一階段啦，就係進入呢啲偉大嘅詩所代表緊嘅嘢。佢係帶住把遮行過一個落緊雨嘅冬季，然後先靠呢樣嘢，靠呢首詩好似係一盞燈，好似一個火把咁樣，即係帶佢穿過去咯。咁我哋就可以睇下，其實跟住落嚟佢嘅詩係咪仲係死亡？会唔会再次出现呢？但系佢真系可以治疗到自己呢？ 系咁啊！虽然呢首诗冇提及死亡，但系都系讲紧即系孤独。 你会睇到，即系佢嘅前提系，当然系一个其实系唔开心嘅。当然呢个诗人，佢系面临好多困境嘅。呢啲困境咧，后嚟以好多种方式展开啦，家庭啦，工作啦。咁其实喺后嚟佢嘅，我睇呢本诗集咧，我都好惊讶嘅，就系、是、因为佢早期头先我介绍啲诗，其实我哋已经传颂咗十几年噶啦。我有啲诗我识背添，好似《美国妇女杂志》嗰啲咁。但系呢本诗集咧就收咗一啲咧，佢系近呢十年写嘅诗啊，呢十几廿年写嘅诗咧，系好多诗剧严格嚟讲系冇佢早期诗写得好嘅。 啊，但係呢又你會睇到佢心境嘅變化囉，所以我覺得都係應該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後期啲詩嘅。 係，咁我哋下一集就會繼續講陸億文嘅詩啦，睇下有啲咩變化，下星期再傾，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